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咱们一块儿跟大家接着说说博物馆系列。前一阵儿咱们做过几个博物馆了，首博呢作为咱们北京的博物馆哈，上一次有好多朋友说只介绍了一小部分，还没说够啊，你得好好给我们都介绍介绍啊。今天呢咱们把上一次给大家介绍了一部分的我们的旅行达人，博物馆方面的，这也能叫达人吧，我们的小郭郭梅老师跟大家又给请回来了，这次给大家把首博的那一部分讲完。小郭老师先跟大家再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小郭。 诶，好的，那个刚才我们小郭老师也是刚从国博刚刚过来，今天又去给人家讲解了一下国博。国博是不是现在已经人比原来要，就是人流量回升了好多，是不是 特别明显？像我今天去的时候，门口排队都已经排成那种 S 型，给我的感觉好像又恢复到疫情之前的那种状态了，感觉好像北京的旅游的春天是不是又回来了。 国博我好像去过两回，都是某某什么大展，有一个什么什么大展，反正国博经常会有这种，就是说这个不看多少年以后才能再看着下一回，或者说多长时间就展这一回，老有这种展。然后我去过一回，就是排排排排排，感觉都快排到前门的那个队，就是特别长。现在又恢复到那个状态。现在咱们还限流吗？博物馆？ 博物馆还是要限流的。现在基本上博物馆的话，它限流都是在3-4万人左右。但是呢，就是人流量在进去的时候，可能时间点呢会比较集中。比如说像早上起来一开门的时候，那肯定的是一个集中比较人流量大的时候。那如果说是大家带着自己家的亲朋好友哈，可以选择错峰出行。比如说您可以选择靠近中午，或者说是到下午的时候再进场，那么相对来讲呢它的人会少一些。所以早高峰的话肯定还是入场的一个比较大流量的一个时间段。 早晨是不是会有好多旅行团？ 对，旅行团会很多。所以要想避开那些旅行团的话，你可以选择把进场的时间安排在10点多钟、11点左右 啊，他们就走了。 差不多就走了。基本上进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吧，现在博物馆啊都有自己的公众服务休息区。比如说要临时解决一下这个吃喝的问题，是没有多太大问题的。而且现在也出了很多限量款的， 冰棍， 深受小朋友特别喜欢的这个冰淇淋啊，冰棍啊。而且像博物馆类呢还推出了自己的特色的这些咖啡啊，热饮之类的。真的是特别招人喜欢的。 对，但是好像挺贵的，是不是？ 还好吧，我觉得 他那 北京地区的还好。 我见他们那个冰棍啊不大，是不是都挺小的？ 对，冰棍不大，但是现在冰棍 是不是得卖10-20块钱一根？ 对，虽然不大吧，但是现在冰棍品质还是不错的啊。不会说像让你感觉好像我花10几块钱我真的买了一个冰棍。现在的冰棍啊基本上还挺容易化的，而且说明里面呢含有奶的成分啊还是比较高的。 你看郭现在对这个都有了解了 啊。真的是这样 啊。就是大家反正去这个地儿吧，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体验， 对 吧？ 对对 对，包括吃这冰棍也是一个体验。你说他在口味上有什么创新，那肯定是没有，他只不过就是做了一个很讨喜的样子。我觉得做了这个讨喜的样子，大家去了博物馆总希望记住一点什么，往往就是这些可能最能让人记住，对吧？你看了那么多展柜，最后可能就记住这根冰棍上画的是什么。 对，尤其是小朋友，就是记住了啊，今天记住什么了，我吃了 国家博物馆的陶英鼎的雪糕、 哎、 那小朋友说我吃了首都博物馆的、这个博举利的雪糕，小朋友说了我又吃了故宫的脊兽冰激凌的雪糕， 对， 反正北京各大公园的雪糕吧，单说一期应该问题也不大。 对，包括你看那个玉渊潭也出樱花 雪糕，樱花 雪糕，哎，我觉得就是现在人家，我觉得这些个园方都非常聪明，就是把这些所谓的我觉得叫泛文创范围内的东西啊，都做得越让大家越来越喜欢了、啊、 是，我前两天和一个朋友去了一趟八大处、 哦、 连八大处都出了文 创，都做雪糕了， 冰激凌了、 哦、 当时一看了以后我特惊讶、哦、哎呦，我这冰激凌做的啊真有特色。 八大处做的是什么呀？ 菩提树、 哦、 菩提树的叶子 哦， 哎呀，那个做的特别好看、 嗯、 我手机里还有照片， 你看 啊，还有呢，这个象征着福气的这种长命锁式的冰激凌 哦， 就是这两种样子，真的也特别好看，不同的口味。 哎，欢迎大家都去吃吃冰激凌，支持一下人家博物馆，因为博物馆这种单位啊，说实话，你想让它大面积的盈利，真的是不太可能，对吧？ 对对对， 因为它是其实是一个公共服务性的机构。当然，你说大家去了以后买点这个买点那个，能为人家做点贡献，以后里边的设施能更好，大家也更开心。反正现在大家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也不是天天去博物馆，就算20块钱一根，吃就吃几根，我觉得也没事儿。外面有的冰棍都卖60多一根 啊，对，有的冰棍还挺贵的呢。 对，所以咱们那个说回今天要跟大家说的。首博，好多朋友可能老在北京没去过首博，今天呢咱们也让那个小郭再跟大家把首博这个给再叨叨一遍吧。上次咱们其实已经介绍了怎么去呀，怎么约呀，它在哪儿啊，咱们再简单的让小郭给说一说首博位置在哪儿。 首博的位置呢就在北京的西二环外，具体的位置呢在木须地，那如果呢朋友们选择去的话，最方便的交通方式当然首选是地铁，地铁一号线坐到木须地那站，出 ABC 的 C 口，出了 C 口之后，那么你看到远处，其实远远就已经看见首都博物馆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最佳的一个方式，而且 C 口出来以后到首博大概走过去只需要3-5分钟的样子，其实远处就已经看到了，稍微走快一点其实2-3分钟就可以到达首都博物馆，那么还有呢，它门口也会有一些公交车，离它最近的公交车，如果大家在网上搜的话，那一站呢叫白云路站。 哦， 哎，白云路站呢也是好几个公交车一个必经地点。那坐公交的话，走路其实走的会更少。当然呢，首博还有一点好处就是首博有停车场。 哦， 它是可以呢对外的。所以如果赶得巧的朋友，您去的早的话，那么首都博物馆呢是可以停车的。 哦， 所以这个对于其他博物馆来讲，这个绝对是首都博物馆的优势、 啊、 人家有停车场呀。 哦，对，哎，这个停车场车位多吗？还是已经被旅行团都占据了 啊？不会不会、因为首都博物馆它现在的停车场啊是规定大旅行车是不可以进的。旅游大巴车不让进， 都是私家车， 所以在它前面呢基本上都是私家车。而且呢在这个博物馆时间啊一般来讲也不会说特别长。所以我这几次去的时候呢，我虽然是坐公交去的，因为刚好我家楼下有公交车嘛，我是坐公交车去，但是呢我看这个基本上私家车进去以后都能够有位子 哦， 所以这点我觉得真的是 太好了 太好了，它跟别的博物馆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优势。 对，因为现在天气又热呀，加上这几天我觉得这个阴晴不定的，咱们虽然北京还没有正式进入汛期，但是大家已经感受到了这个雨真是一阵一阵的，有好多比如说带着小朋友的，其实我们倒是推荐大家坐公交坐地铁其实是挺好，但它毕竟还出来要走个3-5分钟，万一要是赶上雨，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不方便。有的人还是觉得自己私家车开过去，或者有的人家人家自己家离地铁那些公共交通不是很便利的，有一个停车场真的对好多人来说是一个福音哈。 对，特别特别的方便。 哎，希望大家反正别管什么方式吧，多去咱们首博看看，首博还是网上预约对吧？ 对，网上预约。 哎，现在基本都是网上预约。 基本上现在我刚才来之前看了一下首都博物馆呢， 您想约明后天的，是已经是约不上了。所以大家要是去的话，还是先下手为强。 周末是不是人更多？ 对，周末的话人会更多一些。像现在的话，基本上周一是固定不开嘛，周二呢到周五还会有一些单位团体去，因为它毕竟现在里面有一个伟大征程的一个展览， 建党百年的， 建党百年的一个特展，所以会有一些呢单位到那儿去组织性的活动，所以周六日的话，那基本上全部都是游客散客，到那边去参观啊，到那边去转一转，所以要订票的话，大家还是趁早的。 蛋锅，你说就是最近因为疫情嘛，各个博物馆都限流，这个好多朋友约不上票，这当然是有点遗憾啊。但是像你们这样经常在博物馆要工作的，会不会觉得限流以后，其实大家的体验感会更好一点？ 会啊，特别明显。那你就不会出现那种周围环境呢乱糟糟的现象。 好几个导游都在讲，谁也听不 清。那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大家虽然我们都是用正常的声音，但是周围几个人同时在讲的话，多少呢也会有一个干扰。那么再加上很多看的时候，有的一些游客呀，他会贴着玻璃啊，或者说是比较大的声音啊，要拍照啊，像现在这种现象呢，确实是少了很多。也再加上现在的游客基本上大家素质都是挺高的哈，也都知道到博物馆不要影响到别人。 对， 所以这方面，因为我们经常去，体现还是很深刻的。 对对对，虽然我是希望咱们所有的博物馆能够尽量的多接待咱们的客人，让大家都能到里边看一看，但是其实我觉得一个好的体验比进去更多的人，要让我选的话，其实体验感更重要一点，来一个就让他喜欢上，对吧？有的我也跟过好多那种旅行团，就跟着人家去，不是人家导游讲的不好，有的时候是啥，人太多，你好多人一块进去，你又懒得往前挤，或者你也挤不到前头，其实不太听得清楚人家讲什么，或者说这一块你感觉你有兴趣的是这个，然后但是人家正在讲那个，对吧？就有的时候会乱七八糟的在里头哈，这样我觉得体验感你也不是太好。 所以现在我们也有针对的办法，就是在讲解过程当中，我们也会使用这种耳机的接收器。主机呢在我们的手中，那我们会给每一位的游客呢这个发一个接收器，这个挂在耳朵上，也可以叫防蹭听神器吧。所以呢，这样体验感也会变得更强一些。所以就像我们说的，哪怕我们不在大家的身边，那但是呢，你可以在第一时间通过这个耳机的接收器，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所以这个现在的体验感也是特别强。 对对对，你看现在科技手段也让大家对这个逛博物馆更感兴趣了哈。那咱们说回咱们的首博，上次呢，咱们简单的小郭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一二三四层都介绍了一下，包括最近有几个特展，小郭也跟大家说了，有建党百年的展，还有一个秘鲁的那个安第斯的那个文化展。 对，那个文化展是在地下一层。那么对于这些异域风格的展览感兴趣的话呢，大家可以进去看一下。 对，我觉得但这都不是咱首博的最特色的东西，首博最特色的哈，那个小郭也跟大家在上一回就介绍到，是在它的五层，对吧？ 对，五层 是跟咱们北京有一系列的关系的一个展。咱们就当没讲过五层吧，咱们从头讲讲这五层。五层到底是什么？ 五层呢，它的主题啊，其实就叫京城旧事。是老北京的一个民俗的一个展厅。那么这一个展厅的话呢，它把所有的内容啊，大体上划分呢是分成四个部分。那么一个部分呢，我们在上一期已经提到过了，就是跟结婚有关系的。所以呢，这个主题的名字叫洞房花烛美姻缘。那么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根据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非常喜闻乐见的，就是天丁生子。就是生孩子有关系的，所以这个主题呢叫降龙诞凤天人丁。这是它第二个主题。那么第三个主题呢，既然说到生完孩子了，那么也说完结婚了，那么肯定呢就该是家里面经常会出现的 办大事儿，这个大事儿就是老人祝寿。 哦哦哦 啊，这个老人祝寿呢，主题叫古稀大寿， 嗯， 福如海， 嗯， 这是一个主题。 嗯， 那么剩下那个主题就是每年大家最期待的，就是我们 过年， 过年，对，就是过年叫爆竹辞旧迎新春， 嗯， 主要呢是这四个主题。 哦， 所以以这四个主题，那么它是以清末民初的这种场景复原式的这种背景介绍， 嗯， 来推出的四个主题的展览， 嗯， 那么这个四个主题的展览的话，那么有一些实物，也有一些图片啊，还有一些文物的记述，那么也会有通过背景的音乐， 嗯， 背景的这个话外音的播放，让所有的人更加了解呢老北京的民风民俗。 对，就是大家到了一个城市以后，觉得什么才是这个城市的魂儿，或者说这个城市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好多人都会寻找一些东西，比如说有的人那天有人跟我聊说，他们来玩就特喜欢在各个胡同里边找那个穿跨栏背心扇扇的老大爷，就跟人瞎贫。嗯，当然咱们北京的好多老大爷都还是挺好的， 对，挺好， 就是你跟他聊吧，他其实也没事儿，他也觉得哎，有人跟我聊聊天吧，他还挺高兴的。有的呢一聊能聊好长时间，嗯，大爷还给沏缸子茶之类的那种。这种有人觉得哎，跟当地人聊天，这是了解一个城市风貌风土以及老百姓到底是怎么想的，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人呢说，我要吃当地最代表的食品，对吧？到这儿到了北京，我就得首先烤鸭得吃一下，是吧？那各种北京的小吃，护国寺小吃什么那些，我都得去吃一吃，对吧？特色的早点什么的我都得来一来，觉得这个是一个感觉。但我觉得像刚才小郭说的，咱们到首博，就是每个城市其实都有自己的博物馆，到这个地方其实是人家帮你归纳总结了，对吧？你省得你自己到一只城市里自己瞎找，有时候还找不对。嗯，到那儿好好的看一看，真正了解一下咱们的首都北京。那咱们让郭给大家一部分一部分讲，先从那个结婚那一部分，夏天也是一个结婚的高潮，是不是？因为北方结婚，冬天你就是穿的婚纱什么，在门口迎宾那个你就受不了，是不是？给你吹死，是吧？ 对对对，嗯，基本上夏秋季节是北京 十一，是 对结婚一个高峰期 啊。 对， 嗯 嗯，所以现在呢，也有很多喜欢中式风格的人，中式婚礼风格的人啊， 嗯， 哦，一定会到首博里面去看一看 啊。 而且呢，首博里面它展出来的这些东西啊，让你感觉啊，好像你又穿越回去当时那个时代 啊。 因为尤其是在这个婚姻啊婚庆的这一个场景当中， 嗯， 它会陈列出来了一个八抬大轿 哦。 啊，就是我们所想的结婚的时候八抬大轿上门迎亲， 嗯， 啊，坐着轿子到了夫婿家， 嗯， 下轿之后还要跨火盆， 嗯， 过马鞍， 嗯， 那新郎呢还会拿着这个箭冲着轿门 假装射一 下，哎，射三箭。所以这些东西啊在首都博物馆都能够看得到， 哦， 而且呀它很多这些展品上面他会写的由谁来捐赠的， 哦， 或者说是什么时期出现的这一些东西， 啊啊， 而且我们在上面看的时候啊特别有一种体验感，就是你看到的所有东西确实都是在当时的现实生活当中曾经出现过的。 哦，哎，郭，你也算见多识广的人，那轿子你坐没坐？咱别说那结婚台那八台啊，别管几台的，你坐过吗？ 坐过呀，小时候在庙会上时候坐过呀。 哦，坐的那个感觉怎么？因为我没坐过轿子，我不知道，我就光看他们电视里头演，我觉得也是挺颠的，是不是？ 要是好好走路的话呀，其实不颠。但是呢， 哦， 这个坐轿子啊，我的印象那次是在庙会上， 嗯， 他是什么呀？他会为了让游客有这种体验感， 嗯， 他会把这个轿子给它颠起来， 哦， 啊，一颠一颠的， 跟红高粱里面， 对，跟红高里面带着这个步伐给你颠起来。那颠起来的话，那当然那是纯娱乐性质的 啊。 但是呢，抬轿子，以前老北京就是专门有这么一个行当嘛， 对对， 哎，就是轿夫， 嗯， 我记得轿夫好像当时在牛街一带是挺多的， 嗯， 啊，所以呢，这个轿夫抬这个轿子还是挺稳当的， 啊， 啊，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行当嘛。如果里面坐着人，你给人家颠坏了，或者是颠的像晕车了，感觉晕轿子了，那好像也不大好吧。 我是去年看了一本书，叫《旧经纪实》，一个老先生写的，就写到这一部分了，说是 那个应该是专门管这一行，叫洗教局还是什么？就是过去你不能直接去找教夫，你要找类似他们这个行的工会，然后 就好像出租汽车公司似的。 哎，对对，就是你得先打一个那个人家的约车电话，然后人给你派，说那个孙涛和小郭有空，让他们给你去抬轿子。他这么给你派，说那个钱呀，好像要给几份，就是新娘上轿的时候，娘家得给一份。就给这些教父的钱，说你要是给少了，可能就刚才像郭说的，人家那个表演性质就要给你来一点，就颠一颠你，反正让你不太舒服嘛。 对。 然后到了那边南方，还得再给一份，保证，反正就是这个钱，我就记得当时说要给两份，保证这个新娘子一路上都是平平稳稳的，别给颠的到最后花容失色，下轿都不成样了，那就不行。反正是挺有意思的这件事儿。现在到好多的那个外地的景区，我见过还有类似表演的，就是没有吧台吧，但是反正四个人的我是见过的， 对，吧台的话也得证明这家人请得起啊， 啊，对对对， 是吧？ 得是有钱人家， 对，有的时候有两台啊，或者是四台的也都有， 对对对对， 所以在首都博物馆啊，就是我们刚一上电梯，到达这个京城旧市这块的时候，马上呢就会有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呢是做出来的这种喜轿迎亲的一个场景，所以那个场景在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明显的就是八抬大轿 哦， 哎，轿子呢是红色的，紧接着轿子的后面还有一台八成的轿子，那但是那个轿子就是绿颜色的 哦， 这就是结婚 的，是不是？不是 结婚当时的送亲。 送 亲的人，哎，送亲人去做的这个娘家人做的，所以这个场景啊，明显感觉就最起码也是大户人家吧。 对，因为这个几台几台，一过去是跟你的地位有关系，就是政治地位，所谓的你是什么级别的，过去有那种你可以做什么样的轿子，你也不能越级。还有就是跟家里的这个钱， 对，经济 实力， 哎，经济实力 有关系，因为就跟现在似的，你接亲娶小郭，你是开夏利去是开宾利去，让人感觉哎不一样。过去也是这个两成俩人抬的，可能咱们不恰当点，就是10万左右的车，是不是？ 那 个 那要 是 夏利我一定不上车。 对，反正就是类似这样的吧。对，越是在这个时候，家里肯定努着劲儿，也会选择自己经济范围内的最 好的 去接那个新娘子，对吧？ 对， 过现在大家讲究，过去也一样，都是从古来的，对吧？这叫人情不远。 确实。那进到里面以后，我们还能够看到啊，一个复原的洞房的一个场景。 哦， 这个洞房的场景呢，是一个龙凤合欢床，也就是咱们说的喜床。 哎， 喜床上面呢铺盖着结婚所用的娘家带来的这种喜被，有红色有绿色，老北京讲红男绿女嘛，所以摆放在上面，那旁边呢会有这个桌子，桌子上呢会摆放着几样吃食，我相信这几样吃食 枣栗子， 对， 是不是 大家都应该知道的这几样。 床上是不是还得撒花生？ 得撒花生，撒枣，撒栗子，花生、栗子、桂圆、大枣，早生贵子， 真的。 为什么要撒花生你知道吗？ 就得花搭着生， 对对对， 不能光生男的或者光生女孩， 对，就是啊，叫一儿一女嘛， 对， 儿女双全，凑成一个好字， 现在更符合咱们那个国家开放三胎，是不是更可以花搭着生了？ 对，就 是 这个意思， 一男一女了啊。 所以那个场景看上去的话，你会觉得哎呀，特别的有时代感 哦， 而且呢，那种木架子的那种床，再加上红颜色的幔帐，给它一围起来，当然那个桌子上呢还摆放着一个象征性的摆放着一盘饺子啊，因为老北京结婚讲究到最后一定要吃一盘 生饺子， 生饺子不煮熟了的饺子 嘛，对，还得问你是不是？ 对 啊，得问你生不生，你还得说生，就算煮熟了也不能说熟了，是不是？ 哎，咬着牙也得说生。 对，这都是过去的一些，咱们就说民俗吧。其实我觉得这里头，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每一个环节还能都延伸出好多东西，对吧？刚才那个小郭老师说的这些吃的可以延伸，包括说的那些床，大家其实咱们有好多那种明式家具啊，或者古代的那种家具展，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古代的那个床，也不是像咱们现在想象的，好像 每家人的那个床都长得差不多，都是一样的。过去有钱人家的床和普通的床，那也是差别非常大的，是不是？有的床就跟一间小屋子似的，里头什么都有。 对，有讲究的嘛，要几步才能上床？ 哎，对，那最贵的那叫八步床， 对，那种架子床。 哎，对吧？你看那个当年有一本小说，小说里边写的那个西门庆娶了一个有钱的寡妇，寡妇带来一个八步床，走的时候人家还要带走，就说他怎么发的家，就说这女的他们家有多有钱，就说带来一个八步床，就跟现在说我陪嫁了一个宾利，就是这个感觉。大家可以仔细的研究研究啊，这里头好多东西都非常有意思。咱们上半段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下半段接着跟大家聊。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上听听 FM 找到聊天室跟我们互动，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幸福的模样我早已看过，是何体上你牵我的手，关于离别的原因我早已忘了，我只记得你给过的快乐。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有我一个。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文明的距离5公分。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好的，小段广告过后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咱们今天继续请博物馆达人小郭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咱们的首博。刚才在上半段的时候跟大家聊了首博5层的第一部分，聊的就是结婚那一部分，这个大家都还是挺喜闻乐见的，就算自己不结婚也想看别人喜庆喜庆，对吧？现在社会上有一种人专门愿意参加婚礼，人就说沾沾喜气儿，对不 对， 中国人都有这个讨讨口彩，我哪怕给人随点份子，我沾沾喜气儿对我有好处啊，是不是 高兴啊？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去看一看挺有意思的，而且咱们这两年老讲文化自信，大家对于这个中式的婚礼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喜欢，是不是？那几年是流行必须得西式的，什么这那那这的。现在我看人家穿旗袍的，穿包括那年我看还有什么穿汉服的什么的，就是完全复古的那一套。 对，现在穿秀和服结婚的特别多， 对吧？也我觉得这个也是咱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更自信的一种表现。所以看看过去那个北京的朋友到底古代怎么结婚，也不能算古代吧。有的到民国时期还是这样的呢，哈。 对，所以在这个博物馆里面有一套绣裙，也叫罗裙，很漂亮的，那个就是在结婚的时候所穿的，所以各位可以去看一看，看过之后你就会发现，现在中式婚里面，所穿的那种龙凤褂，或者穿的那种绣和服，其实已经变得特别夸张，其实，在首都博物馆里面展出的那一个，反而的会比较简单一点，它也会有一些戴在头上的这些，金饰，作为一种陈列，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很漂亮的，上面都是特别美好的这种寓意，所以也是值得一看的。 哎，果有没有人在这个环节会提问说，你看我们现在那结婚新娘得换好几套衣服，是不是？迎宾一套，然后仪式的时候一套，敬酒一套，反正好几套，过去的人换衣服吗？ 应该是不换的， 就一身。 对，就是一身 啊。 基本上就是穿出了那种我们叫凤冠霞帔一样的穿着衣服，一定，但是北京地区嘛，肯定结婚都是在中午，但是呢，后面请客呀、宴席啊，一直会持续到这个晚上，所以结婚嘛，这个婚，我们现在看它是一个女字旁加上一个黄昏的婚，其实呢，老北京人啊，早期啊，尤其是满族地区哈，那么其实结婚它是在 傍晚， 傍晚，对， 对，这在古代都是在傍晚，只是后来慢慢的分化出来，大家有不同的感觉了，觉得就是过去都是黄昏， 黄昏， 对，这其实啊，大家想想，它是一个对女性极为尊重的一个仪式，就是为什么要选在黄昏？阳气下降，阴气上升，在这个时候选择结婚，说明是非常尊重这位女性的，把你娶回家，对吧？我们现在那是在阳气最盛的时候把你娶回家，感觉要压着你一辈子。反正这玩意儿你怎么解释吧，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觉得北方可能中午的天气啊什么的 比较适合， 更好一点，更亮堂，对吧？像现在照相啊什么的更好看。晚上呢，我觉得，可能光线什么的稍微是不是差一点？北方人是不是中午那一顿感觉更隆重？但是现在有好多地区人家还是保留着 在晚上结婚。 对， 南方就有好多地方。 其实、 啊、咱们天津， 天津对， 天津、 就是、 现在也还是在晚上结呢。 对、 啊， 天津是晚上，北京还是中午。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能体现出大家就是不同的地域对于这个咱们所谓的传统文化的保留，有的就改良了，对吧？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想想，也挺有意思的。嗯，就是南方现在在咱们这儿，现在我那阵儿听他们跟我说了一个说法，说，嗯，结婚要是晚上的，二婚才晚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对的，但是我觉得别管几婚，反正人家晚上结婚，那是尊重女性的一个表现啊！大家就开开心心就得这一部分。果儿，咱说完吗、 嗯？ 结婚这一部分， 差不多。 哦，那咱们进入到下一部分。 对，那下一部分的话就是进入到结完婚以后就该生孩 子 了， 生孩 子、 啊、 哎，生该生孩子了、 啊 啊。所以下一部分呢，基本上就是以生孩子为主。 嗯， 所以在这儿的话，它会呈现出来的一些介绍的，就是包括，比如是生产当天， 嗯 啊，要请这个 产婆， 产婆神位 啊、 哦，要有这么一个神位要摆起来 啊、哦。 那么会请，这叫收生姥姥、 哦哦、 啊。那么也会请一些呢比较有经验的这些产婆呢、 嗯、 到家中来、 嗯、 帮忙接生、 嗯。 那么小孩子出生以后呢，还要准备一些像大葱 哦 啊，像一些 大葱干嘛？ 对，所以你看大葱吧，要站着给小生下来小孩洗过的水。在小孩子身上呢要敲打几下，这是北京的民俗。 哦 啊，敲打几下呢，一打聪明，二打伶俐。 哦 啊，有这么一种讲究。 哦 啊，也是一种像口头禅一样。 哦， 那么敲打完之后，那把这个大葱啊要顺着房檐一直高高的扔上去。 哦呦， 那么寓意着叫步步高升的意思。 哦呦呵 啊，所以在这儿呢也会有这介绍。 哦， 所以如果不看的话，没有听过讲解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展品为什么要摆放上两根葱？ 对， 其实这个也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种体现 啊，讨个口彩、啊。 对，讨一个口彩， 这是在过去平房阶段才能做得到的事儿 啊， 是不是？ 楼房现在扔不 了吧？ 现在你扔谁们家楼顶？我记得我小时候掉牙，我姥姥跟我说掉哪颗牙，我说上面的哪颗哪颗，上面牙扔地下，然后底下牙掉了扔房上。现在谁还讲究这个？你往哪个房上扔啊？对吧？我觉得这些大家听一听还挺有意思的。现在人基本不知道生下来孩子还要拿大葱打的，在医院里人家也不让嘛， 对 吧？对， 现在也不让。 嗯 嗯嗯，而且呢，在这儿，首都博物馆它过渡特别好，因为刚才我们看的是结婚、 嗯、 那么结婚到生孩子总得有一个过渡期 啊，对， 哎，所以呢它这个过渡期啊做出来的一个场景啊，就是在它的墙上背景画， 嗯， 这个背景画呢是画了一个老北京的城门， 嗯， 那么到了这个特定的时候，那么一些刚结婚的小媳妇儿啊，或者是已经准备要生孩子的这些这个女士， 嗯， 那么会穿过北京的城门去摸一摸城门钉， 嗯， 所以老北京摸城门钉叫天丁生子， 哦， 也要讨这么一好的口彩 啊。过去人都对于这个生孩子，为国家贡献人力资源，这个都是比较感兴趣的啊，不像现在年轻人怎么劝都不生，是不是？过去人是分拼了命的，怎么能多生几个，对不对？就是完全观念上就是不一样的啊，嗯， 所以现在我们有时候去故宫啊，或者去一些皇家建筑啊，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啊、尤其是一些游客吧，不明就里， 嗯、 那么还到那儿去摸门钉， 对 啊，都去那儿摸， 摸完了 就生了。其实真的不是在故宫去摸 啊， 那个是皇帝家的大门， 对 啊，老百姓估计几百米开外就已经给你拦在那儿，方圆五里闲杂人等禁止靠近， 你也摸不着。 哎，你也摸不着。 啊、 其实摸的门钉啊，指的是北京四九城的这些 啊。 啊外城的城门的城门钉、 啊、 可真不是摸故宫里面的大门钉，因为你根本也摸不到的。 对，摸摸门钉肉饼得了， 哎，吃两个， 是是这个更实际，是不是？按现在那个防疫的那个，你都每个人都摸一下，感觉也回去还得消毒，是不是？吃个门钉肉饼挺好。 门钉，问你一下，门钉肉饼应该什么馅儿的呀？ 应该，哎呀，不知道，不是都是 牛肉吗？ 对，门钉肉饼一定是牛肉馅的，所以门钉肉饼是北京的清真小吃 啊。对，我差点说错了，我想了一下，确实是牛肉的啊。这个是过渡阶段，过渡阶段讲的这个。 对，过渡阶段他就能看见摸门钉了。 嗯， 然后呢，小孩生下来之后，刚才我们说了哈，嗯，会有 大 葱打一打，也会有这个洗三盆啊，给这个小孩子洗洗澡啊，意思就是说呢，洗去污秽，然后呢，能够带来呢祥瑞，所以这也是特别美好的一种祝愿 啊。 那等到孩子过百天的时候。过百天过百日的时候， 嗯， 家里面呢也一定要举行隆重的这种仪式。 嗯， 那首先除了要发这个鸡蛋红鸡蛋以外， 哦， 在首都博物馆啊专门有一个展柜，里面陈列了一样东西，这个大家到时候一定要去看。 嗯， 就是孩子在百天的过程当中抓周的这么一个盒子， 对， 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好东西 啊。现在大家好多家还兴这个， 对，你现在可以买到的。 对，现在是所有家长能想到的东西都往床上扔，然后他想让他抓哪个呀，他就使劲把那个往他身边拱。我还见过有把那个什么豪车的钥匙什么也搁那儿，然后你说让他抓那个吗？长大当一司机吗？是不是？他好多时候好多人没有想好这到底是为什么，就觉得这个好那个好，反正就是一逗一乐吧，我觉得大家就是玩一玩挺有意思。你说真抓这个他就长大就一定跟这有关系吗？没有什么联系。嗯， 这个抓周的话他也是分男女的。 对， 哎，男宝宝跟女宝宝抓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天看了以后啊，你会发现男宝宝基本上家里人希望他抓一些书本，以后走仕途之路。哎，抓一些钱财呢，希望他以后有经商之道。那或者呢，在抓一些比如一些比较可爱的东西哈。你说这小孩子呀，聪明伶俐啊，各种美好的寓意。那女孩子抓什么呀？ 女孩子抓个针头线脑， 针头线脑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 女孩子现在更得抓钱，是不是？摆一床人民币， 还有当时抓什么呀？抓锅碗瓢勺 啊， 就是希望呢，以后的女孩子呀，能够做个贤妻良母。 哦，这是还是过去对于女性的那个界定，都得女主内。 对， 家里的事儿都得归人家女性管，现在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是不是？ 现在女孩子恐怕还得摆一些化妆品让她抓一抓。 现在都是男孩子会做饭，是不是？ 哎， 现在要开始抓周，现在男孩子抓锅碗瓢盆，女孩子都不会做饭。 所以你看大厨好像都是男士多一点。 对对 对， 对，你看现在我觉得好多时候这个大家的观念也得跟着这个时代走，是不是？年轻人现在几乎都不会做饭，如果非要选出几个来，好像男的的比例也要比女孩子的要高一点， 高一些， 是吧？这是和过去完全我觉得反过来。当然这也没啥好与不好，反正现在都不会做饭也有外卖，对不对？大家也不会因为这事儿就怎么着了，不愿意做就不愿意做呗，这就是逗一乐嘛，大家。嗯， 所以在天丁这一块，生孩子这一块啊， 嗯， 除了有这个生孩子介绍啊，再加上抓周的这个介绍之外，里面还陈列了很多关于小孩子的这些用品，比如说会给孩子做白子衣、白子被，啊，从各家各户找来的碎布头给他拼起来的，做成一件衣服，啊，也象征着能够吃百家饭长大，这个孩子，哎，皮实一点啊，能够健康啊，好养活。那么还有一些做出来的虎头帽， 嗯， 小孩子小时候喜欢玩的各种的玩具， 嗯， 比如像空竹啊， 嗯， 风筝啊，那么这一类的东西啊，在里面都有陈列， 对， 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啊，好像啊似曾相识，又回到小时候。因为像一些比如空竹啊、踢毽子呀， 嗯， 其实在咱们小时候都玩过。 对，我和郭这个小时候可能赶上过，但是现在的孩子人家要再摆就摆游戏机了，是不是？得摆各种派 的。好像现在的学校体育课应该也会踢毽子 啊。他，但是他不是像咱那个小时候是在院里就玩这个，对吧？ 是， 也没有别的玩的，也没有游戏机。我到小学几年级才有了游戏机，但那游戏机你现在想起来，跟人家现在孩子那个游戏机比，那太过简陋了。因为那会儿我们买了游戏机不算，你得买那 卡，对， 那卡还挺贵的。对吧？ 小朋友之间还得互相换着打， 互相换，然后换来换去。那时候号称什么几百几十几合一，其实里头有特多都是重复的。然后你玩来玩去，就那几个游戏吧， 你玩着玩就通关了。过去那游戏也简单，玩着玩其实就没意思，和现在那种就是那种效果的，我觉得完全没法比。玩着玩你也觉得不好玩了，而且那时候家里啊，电视还不能开特长时间，开特长时间家里大人回来就说电视都这么热了。那时候我们家还用变压器呢，我记得有几个电器同时使，得有一变压器在那搁着，然后就回来以后我妈先摸一下那变压器，又偷偷玩游戏机了。就是小时候有好多招儿，拿电风扇吹那个电扇什么让它降温什么的、 哎、这样一下暴露年龄了。 对，这也不怕，但是我觉得现在想想也挺有意思的。包括我们那时候没有这么多电子设备啊，反倒院里的小朋友因为要玩一些集体的游戏，他关系倒处得很好。那天我跟我们楼下一个也是一朋友，他们家孩子现在上小学几年级，我说为什么不下来跟院里的小孩一块玩啊，他说不认识，都不认识。说那我说没同学吗，说有一个同学最近的在3公里以外的一个小区，说这个小区呢一开始他们都特小的时候还玩，现在啊大家年龄有点差距有点大，差个3-4岁他们就不爱一块玩了，所以现在每天就在家玩游戏机。我觉得这其实也不太好，不像我们那时候乱跑啊，那时候大家就感情我觉得更深一点。嗯， 而且有时候到了饭点赶上离谁家近就直接去吃饭了。 对对对，那个时候真有这个，现在你让人家去你家吃饭人家也不一定敢，是不是？ 现在的孩子恨不得自己出去，哎，麦当劳肯德基呀、啊、 对对对， 或者更好的人家自己就开搓了。 对，不同时代不同问题啊，就是反正去看一看，让现在的小朋友也了解了解以前的小朋友们都玩什么。其实什么风筝呀、空竹呀那些搁到现在也不过时。大家要玩好了的话也不容易，对吧？ 对 于那个手眼协调啊什么的，好多都是一个锻炼，这也挺好的。 所以现在北京很多的学校会把这些抖空竹啊，或者是踢毽子呀，作为自己学校的这个 特色的课程 、 啊、 对，因为它也是弘扬一种就是传统的文化的一种体现。 对对对，这是小朋友怎么玩这一部分。 对，小朋友该长大了、长大了随着人 听着很伤心，长大了， 长大了，慢慢的呢又开始，又步入到老年了。所以它第三个场景呢，就是关于祝寿方面的。所以这祝寿方面的话，看一看呢，里面明显感觉呢，就是按照给老人家的场景设立的。比如说在一套中式家具，那么这种中堂上该摆放着一些祝寿的一些摆件，以及呢在祝寿过程当中一家人所要说的话，在这个博物馆里面也都有介绍。比如说祝寿的时候家里面呢要摆放这些三星啊，也就福禄寿三星、还要摆放这些寿帐，寿带寿字的帐帘，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关于要给一些老人准备这些非常漂亮的在祝寿当天所穿着的这些的衣服、以及呢老人家呢在晚年生活当中自己呢喜闻乐见的一种活动、比如说老人会养鸟啊、 我以为玩麻将、不是， 哎、有一套、还真有一套这个对、麻将牌。那么这个养鸟的这些家伙事儿，哎，鸟笼子家伙事儿 啊。 那么还有一些像鼻烟壶 啊， 老年所需要带的老花镜 哦， 哎，这个老花镜可高级了，那绝对是纯水晶片儿，水晶的天然水晶的镜片 儿， 可不是我们现在什么树脂镜片啊，这些什么玻璃镜片啊做出来的， 特别沉， 对，很沉的，而且那个镜片是那种滴溜圆的 哦， 很有特点，很有特色的，像鼻烟壶啊、怀表啊这类呢，涉及到老人来用的东西。它都放在这个祝寿的场景里面 哦 啊，而且这个祝寿场景里面，我们才知道祝寿给男性的祝寿和给女性祝寿家里面的摆放东西是不一样的 哦。哎，这个差在哪儿？不，现在我觉得好像大家都不知道了 啊。所以如果家里有老人做寿的话，那么男士，比如老爷爷的话。那么一定会放寿星，寿星公，或者说呢摆放一个大大的一个寿字 哦。 那女性在祝寿的时候后面摆放的这个是麻姑 哦， 麻姑献寿里面的这个麻姑 哦， 麻姑呢手中呢 会放着寿酒 哦 啊，由这个鲜果酿制出来的这种寿酒，当年有这么一传说嘛，说麻姑呢献寿酒给王母娘娘 哦， 所以王母娘娘非常的高兴，所以女寿星就麻姑是作为女寿星的一个代表 哦，男的是南极仙翁， 南极仙翁 啊，大波儿头的那个爷爷， 对对对，大波儿头的那个老爷爷 啊， 笑容憨态可掬的那一个女寿星呢，就是麻姑，所以首博呢，这个麻姑这一幅寿帐。特别值得一看，因为它是缂丝的。 哦，啥叫缂丝的？不懂。 缂丝的是一种非常名贵的一种丝织品。 哦， 啊，当时呢只出现在宫廷当中。 嗯， 而且呢，皇帝的这些龙袍很多都是缂丝做出来的。 嗯， 而且有一种讲叫一寸缂丝一寸金。 哦， 因为它在制造的过程，这个工艺啊特别的复杂。 嗯， 所以呢是非常难得一见的。 嗯， 再多说一句，首博二层。这个古都北京历史展里面，其中呢就有一件呢，当年乾隆皇帝的缂丝的龙袍， 哦， 而且是带金的缂金的这个龙袍， 哦， 整个这个龙袍制作出来非常非常的漂亮。那五楼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麻姑的这个寿帐，这个呢是普通的缂丝的，但是也是非常精致的、非常漂亮的一个丝织品。 嗯哦，哎呀，这个。听着就得去看一看，是不是？虽然不让穿，远距离感受一下也是不错的。 远距离感受一下 啊，嗯，这是祝寿这个环节，祝寿这个环节完了，还有第四部分，对吧？ 对，还有一部分就是过年了， 嗯， 哎，爆竹迎新，所以过年呢，这是以前的人最喜欢的，因为过年的时候能够拿到压岁钱， 压岁钱， 哎，能够吃好吃的。 我们小时候盼着过年给买身新衣服。真的，我那时候一到过年之前觉得没啥可兴奋的，因为那个压岁钱家长也都得收走，你也知道是吧，就是过过手。但是新衣服从里到外那时候是特别有理由带着，必须得拽着家里头人得到各个百货大楼去给挑一身，尤其冬天， 对， 它里里外外的还多，毛衣得来新的吧，外面人夹克来新，裤子新的，袜子新的，鞋新的，那买不少呢，那时候可高兴了。 对，像我家以前在南城嘛， 嗯， 我们要去的话就是天桥百货， 哦， 啊，所以那个时候到那儿一看，啊，尤其是过年期间啊，买衣服， 对， 经常。我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经常会发现好几个小朋友居然穿的衣服都是同款，因为可能那个时候 那时候牌子少， 对，牌子少，动不动大家就撞衫了，动不动撞衫了， 对， 其实还挺高兴， 这样高兴。那时候不光是过年买衣服撞衫，我们小时候那牌子一开始就那么几个，什么现在大家都不太爱穿了，那什么佐丹奴、班尼路、什么乙醇什么那几个牌子，那时候都是挺贵的，得考得好家里才给买呢。经常班里能有两个人穿一样的衣服，因为当时可选的特少， 对，可选择的特别少， 嗯， 而且动不动的话，你会发现脚下穿的鞋也是一样的， 哎，对对对， 是吧？戴的帽子呀，嗯，也一样的 啊，对，那时候经常撞， 有的时候家里面来给你织的毛衣都能织成重款，嗯， 款式都很像，因为可能家长。长都挨着，大家一交流，织个什么针儿，用个什么线，没准毛线都一块买的。 对，毛线都是一个地儿买出来的。 对对对，嗯。 所以在这个爆竹迎新这一块呢， 嗯， 它是以过年的场景，再加上一些老北京庙会上的这些风俗，比如说庙会上有这个踩高跷的， 嗯， 啊，有这个跑旱船的， 哦， 那么像这些内容啊都有。 对， 那。北方过年那么也讲究有舞狮，北方的舞狮跟南方的舞狮有明显的一个区别，北方的狮子是带长毛的， 对对对， 对吧？南方舞狮呢是不带长毛的， 对， 这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区别。 对，这些吧咱们现在在北京想看着的吧不是太容易，就得有庙会，有那种大型表演，但是现在在外地就是河北有好多地儿，人家专门现在主打这个，就是到过年的时候，你比如到那块儿，你去一块儿看，人家那是特别大的队伍，像刚才郭说的那些什么踩高跷的、划旱船的、舞狮子的， 对， 各种各样扭秧歌的，是一个巨大的队伍，然后一扭扭一天，那个真的是特别壮观哈。 而且我们在这个场景当中啊，在介绍过年，就是按照老北京的这种民风民俗，比如说从腊月二十三开始，糖瓜粘，然后按照不同的这个时令，也按照当时的这个歌谣所表现出来一些场景， 那比如说这里面也会呈现出来该蒸馒头了， 嗯 啊，该杀鸡了， 嗯， 一直呢到正月十五闹元宵， 嗯， 所以那上面也会有一些元宵的这种展品呢， 嗯， 在下面陈列， 嗯， 包括庙会上面这些糖葫芦啊， 嗯， 风车啊， 嗯， 等等的，在整个辞旧迎新过年的这种场景里面啊，比比皆是，特别好看。 嗯，好啊，咱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让小郭把这个五层给大家，我觉得从头到尾说的已经算是比较细致了。如果有外地的朋友，或者说咱们长居北京，但是确实没怎么去过寿博，嗯，对北京过去这些文化也不太了解，想了解了解的，我觉得五层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也感谢大家今天跟我们一小时的陪伴。这里是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哎，感谢小郭啊！欢迎以后有机会再来给我们讲其他的博物馆哈， 啊。好的，好的， 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京津冀之声5月26日优化调整节目播出时间， 上午7点早安京津冀开启早间新闻板块， 下午5点乐行京津冀京津冀新干线为您提供傍晚的资讯服务， 文化休闲， 创新创业， 求职求学， 乐山乐水， 宜居养老， 我们都在 京津冀之声，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你知道吗？健康是有公式的。 公式？ 对，健康等于情绪稳定加运动适量加饮食合理加科学休息。 可每天那么忙那么累，怎么才能做到情绪稳定、运动适量、饮食合理、科学休息呢？ FM 100.6京津冀之声，相约健康， 每天10点半、15点， 相约健康。 对，相约健康，祝您健康。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我愿意。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